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86集《继承人》。收到秦冉消息的时候，徐校长正在徐家的会议大厅内，他也是掐着点等秦冉回国，才召集了徐家上上下下的负责人。 今天找大家是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 徐校长看到秦冉的那句随便，没有回什么，只是用两只手掌撑着桌子淡淡开口。 国内研究院继承人我已经选好了，3月1号会大办继承人仪式。 这句话对徐家来说莫过于是一个炸弹。徐家本部跟研究院几乎是同级别的势力，徐校长是徐家唯一一个既接管了徐家又接管了研究院的人。他年事已大，徐家人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猜测徐校长的接班人，但一直没有什么音讯，怎么说都要来一场继承人的考察吧，要经过徐家负责人的投票吧，最少要达到80%才会过吧。毕竟这牵扯的是徐家大部分人的利益，竟然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了，直接就开始继承人考察了。 徐老， 坐在左边首位的老年人站起来，平视徐校长，恭敬地询问道： 这个继承人是姚光少爷吗？ 除了他，其他人也想不到还有谁能不经过投票就能直接一步跃到继承人这个位置的。听到老年人的话，徐家其他负责人的表情也缓和下来。如果是徐瑶光，那差不多。徐瑶光是徐家这一代十分出色的年轻人，正在学着管理徐家，最重要的是他是徐家人。 不是，他也不是徐家人。 徐校长松开手，他站直身体，看了在座所有人一眼。 事情我会让管家安排好。 听到徐校长的这一句，让所有人面色巨变。 徐老。 徐校长今天只是来通知的，并不是来寻求他们的意见的。以他徐家家主跟研究院最高级别管理人的身份，在徐家确实说一不二，没有人能够撼动。说完他直接就离开，徐管家跟在徐校长身后。 徐老，那我开始安排通知各位家主了。 去发帖子，用我的名义。 徐老微微颔首，两人淡定，身后的一行人却淡定不了。会议桌上其他人面面相觑，面露惊骇。 不是徐家人，徐老在干什么？ 会议桌上所有人都不同意这个决定，一个中年男人拍了拍桌子说： 不行，怎么能把研究院交给其他人？那几年后研究院还会属于我们徐家？ 这几十年研究院被徐家垄断，给徐家奠定了基础，从研究院尝到了甜头，他们怎么会舍得让给其他人呢？只是徐校长决定的事情，其他人很难去改变，毕竟徐校长手握强权呢。 徐家连小徐少都达不上他的要求，他还能看上谁？还要找个外姓继承人。 桌子上其他人拧起眉，有人拿出手机。 小徐少知道吗？我问问他。 他拿出手机给徐瑶光拨过去，其他人都沉默地看着打电话那人，表情肃穆。电话很快拨通，负责人将事情说了一遍。 小徐少，您劝劝老爷子吧，这种事情怎么能儿戏？您也知道研究院发生的事，最近刚被 M 州提名，继承人就这么随便？ 不说那个外姓人能不能管好研究院，最重要的是对方能跟研究院一心吗？徐耀光那边顿了顿，才淡淡开口： 知道了，爷爷做的决定没人能改变。 随便？徐老会这么随便？徐瑶光淡淡脸眸，他 他为了这个继承人千里迢迢赶到云城，在那里待了3年多才等到这么一个继承人，怎么可能会是随便呢？徐瑶光看着外面，眸色深深，其他没有说，只挂断了电话。听完，徐家会厅的人面面相觑，脸上都不约而同地显示着，这两件事要在京城炸了。不仅仅是因为徐老要收继承人，更重要的是，他的继承人还不是徐家人。京城格局就要因此被打破了。徐老选的这个继承人适合徐家吗？有用吗？能够管得住研究院跟徐家吗？能够跟得上徐家的脚步吗？能跟徐老一样给徐家打开方便之门吗？除了这个，徐家管理阶层的人都奇怪的是，徐老他选的那个继承人究竟是谁呢？这件事不仅徐家这些人疑惑，就算是程温如他们也疑惑。程俊手中拿着一杯茶，慢悠悠地坐在沙发上，低眸喝着。秦冉从楼上缓步下来，手里拿了一叠很厚的文件。程俊喝完茶，眉梢抬起，眸色清俊。 去学校。 嗯。秦冉回得懒洋洋的，他有点不想去，但这份研究只交给叶师兄他们确实不合适，可能要晚上回来。程俊点点头，他起身，程木把车上的车钥匙递给程俊，两人跟程老爷子程温如打完招呼就离开了。等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程温如才坐到老爷子对面，询问要去搬花的程木。 程木，你站住。 程木立马停在了窗户边，看向程温如。 啊，大小姐。 程温如看了他一眼，挑眉问道。 你知道那接管仪式是什么吗？ 接管仪式？ 程木之前在下面停车，并没有听到程俊跟秦冉的对话，略显疑惑。程温如稍微解释了一下。 冉冉说挺简单的。 但经过这么多次，程温如对秦冉的简单有了新的了解，总觉得不简单。程木虽然现在不能问出来话，但他的表情还是骗不了程温如的，往往都能看出一点什么。只是这一次程温如也失算了，因为程木也不知道，倒是程老爷子若有所思。上次程俊有问过他心脏好不好，他以为是秦冉实验室满分的事情，但后来求证过并不是。眼下看来，会不会是秦冉的这个接管人仪式呢？他正思索着，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程老爷子直接拿出来。 徐家人，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干嘛？ 他挑了挑眉，直接接起来。徐家那边说了几句话，大概只有1分钟的交流过程。程老爷子整个腰背挺直，眼眸敛起。身侧，程温如拿着杯子问道。 有事情？ 程温如自然能够看到程老爷子脸上表情的变化。 徐家研究院继承人的事，听说不是那位小徐少，我就不等冉冉他们回来了，先回去一趟。 程老爷子直接从凳子上站起来。程温如把杯子放在桌子上，他看着程老爷子的背影微微挑眉。 徐家研究院继承人小徐少？ 徐瑶光在京城圈子中的名头并不低，是徐家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名头最盛的一个。提起徐家研究院下一任的继承人，所有人下意识的就会想起徐瑶光来。难怪程老爷子动静会这么大，研究院继承人的事确实不简单。 徐家那边没有露出半点风声，还要在下个月初办宴会。 程老爷子深吸了一口气。 这未免太匆忙了， 让人摸不清头脑。程老爷子很快离开， 程温如也站起来拢了一下身上的大衣。程温如身后，程木端着花盆，他站在原地思考了一瞬，他想起了在云城校医室见到徐校长的那件事，整个人顿了一下，然后又猛地摇了摇头。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